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的第一首歌呢会换另外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想起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美，还有陪在你身边等等等等，那都是我们的记忆里很清晰的星期五的符号。但是这个星期五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明天呢各位还要上一天班，元旦假期呢是从周日开始放假，周日周一周二。那我们的直播时间呢对我而言是一月一号的晚上，所以呢下周12月31号就不能陪伴大家了。我们的2018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就是今天晚上了，所以你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所幸呢2019年爱得更久点，还在晚上9点，周一到周五陪伴着你。遇见你的时候好漂亮啊，所有的星星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我都开始有光了。晚上9点09分继续爱得更久点，说到下面这张订单，但是有点抱歉的是呢，你要的原版的日文的那首歌呢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相信这个已经是用国语版演唱的翻唱的这一版呢，你的朋友小蘑菇也能喜欢。 BJ 先生呢很想为好朋友小蘑菇今天过生日的你送上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要祝你生日快乐，而且呢想对你说，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之前总惹你不开心，请你原谅我，总之我希望你是快乐的，生日快乐 哦，这是一个女孩 BJHINGS。 开始翻唱多给人感觉很有冬天浪漫色彩的一首歌曲，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小蘑菇，生日快乐。定格在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真的会感慨万千，因为2018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倒计时。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听后来的我们，丽太太，送给你。 然后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除了回忆的某些时刻，星星还有眼泪终难哭散，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代替我们永恒着。

600多公里的回家路，在贝拉跨越生死的冒险烘托下，形成了一部振奋人心的传奇。爱情喜剧电影《战斗民族养成记》即将于明年1月18号在全国上映。一款萌萌的岳父海报近日曝光，这一次亮相的岳父不再是彪悍的战斗民族，而是一个可爱又有点萌的白胡子老爷爷。同时，《战斗民族是怎样炼成的》制作特辑也于昨天曝光。影片讲述了中国女婿穿越时区，跨越7000公里的异国提亲，面临的却是寡头岳父各种新奇残酷的俄式考验。作为春节前最后一部喜剧爱情大片，备受关注。即将于29号上映的贺岁喜剧大片《断片之浅途夺宝》公布了终极版的预告片以及海报。葛优、岳云鹏、杜淳领衔了断片三人组，在酒后不小心将海洋馆的明星海豚宝宝弄丢，三个人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上天下海找回海豚宝宝。断片之险途夺宝讲述的故事因喝酒断片误事而起，但也因此令人收获了更多的友谊，从笑闹冒险中升华出质朴的人生道理，让观众在轻松过后也能有所感悟和收获。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大左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定格在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下面这首歌呢，也是2018年全年里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也是在节目中和你分享过很多遍的《追光者》。今天晚上呢，是小平朋友要送给自己的26岁的生日，在北京，很想念家乡的亲人，谢谢这些年给我光的人。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是什么一路让大家跌跌撞撞走来？是爱吗？仅有爱不足以让并不熟识的人坚持那么久。是包容，是珍惜，可能都是，可能都不是。很多时候就是那种不可替代，似曾相识，另一个自己的感觉。对呀，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所以呢，这首歌要送给张先生，也送给正在收音机的那一端，在年末的时候，思绪里会想起家乡，想起父母的朋友。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 连心愿盛典，看苏宁全套家电保养等你赢。 12月28日全程启动，以旧换新，华为 Mate 20满额送。 元旦放假就去苏宁。 我是北京阅读季， 我是东城区永外街道， 我是书香家庭代表， 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 我是北京市大兴区， 我是来自通州区， 来自西城区， 是来自昌平区。 全程联动，温暖相伴，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12月31日22点，邀你一起诵读时代经典，赞美伟大祖国。 一起来， 一起来， 一起来， 诵读跨年吧！ 2018年12月28号星期五的晚上9点45分，要带来属于2018年爱得更久点的最后一份祝福了。直播版的最后一份祝福，因为下周一12月31号呢，将是一期录播节目。这首歌呢，我们要送给的是在新浪微博上特别 po 了一张照片，然后配上他的那种所思所想，实在是太有感觉的厉先生。他说刚刚在路上呢，车窗外是凛冽的寒风，而电波里传来的就是后来的我们。回想2018年，我们从恋人到合法夫妻，7年的恋爱，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终于在2018修成正果。我想点播这首《因为爱情》，愿天下的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